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出现了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最近又让我想到了很久之前那个球迷的助威曲，Olé Olé Olé Olé， 还记得吗？ 这个还很熟悉， 很适合最近的我。 怎么了？ Olé Olé 呀， 就是每天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体电量较低，是不是？ 对对对，请叫我花泽类。开玩笑啊， 累 累。好了，不倒立了啊！17:02:16，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时间已经来到了2018年6月21号。今天是个星期四， 而且今天是一个夏至啊。 夏至日哈，这其实也是。宣告着一年当中，其实啊，代表了一年中最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了。 对，所以你为什么在直播间还要一直戴着这个墨镜？为什么呢？ 就是会感觉 自己 有点 感觉哈， 对，不一样，有些特别的这样，对， 谁没有一样？ 好像感觉自己不是主持人，是嘉宾似的，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啊，体会一下。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吧，我想说的是，大家在夏至这一天呢，可以好好的养生一下啊。据说啊，在这一天呢，可以去去湿，好好的这个补充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能量，对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天也一定要饮食相对清淡一点。 你干嘛要把墨镜戴上了？ 因为就是配合你啊。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此刻你有多快乐，我就多快乐。心声声到来，还好有你听我唱歌，你听到累了，世界才关的。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连北极的河都为你沸腾。想中单纯，我只知道与你有关，大家都说我变得爱笑了，你快跌倒我就开始疼，一皱眉我就开始闷，看你吃零嘴我肚子饿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这首歌的歌名呢可能会有好几种念法， 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对， 还有呢， 对，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静强，还有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可以，嗯，啊，对， 方言口味是不是， 对对对，哦，其实我们想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场啊，嗯，其实也是想欢迎一下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顺便呢告诉大家的是你们不会白来啊不是白来的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白姐怎么能是白来的呢，嗨 我们有大礼相送， 对对，不尬聊啊，嗯，我们赶紧说一下我们的奖品，就是 由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吐鲁克》首次翱翔演出门票2张，嗯，时间呢会在8月1号到12号，让大家去体验一场这个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体验感官， 嗯，对， 而且带大家可以重回一趟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嗯，我今儿嘴怎么了，okay， 就是刚才那墨镜给戴的，我跟你说 哎，下雨的时候我们俩戴墨镜，要是下雨的时候我们俩需要打伞吗， 哎，这好主意啊那下雪的时候怎么办， 那怎么办， 对， 就戴手套， 要鼻子上插个胡萝卜什么的当雪人嘛。好，我们要提示的是今天24节气夏至，它其实不仅是北半球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 嗯， 而且还决定着当年三伏天的长度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嗯，它就是 夏至三更属头伏， 对对对，其实天文专家也是通报说今年的入伏的日期是7月17号， 嗯， 对，而且由于今年的中伏有20天，所以今年的三伏天总共有40天， 天哪， 哎呀， 也就是掐指一算要到8月26号才会出伏， 对呀， 世界杯怎么不在下个月开始呢， 嗨，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了啊因为稍后会来特别说世界杯的事儿，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世界杯期间熬夜着急容易上火，记着清淡饮食，及时补水 啊，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女性朋友们，这两天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有点阳光的灼热感， 嗯， 所以要注意防暑防晒哦。 对，另外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嗯，男生喝啤酒之类的也容易长肚子，少喝点， 少吃串啊。 如何获得我们刚才说到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的演出票呢？ 那就回复《阿凡达》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悠悠如淡淡，每颗蓝蓝的石在海浪怀里摇摇晃晃，每次见你出现在海边我会莫名紧张，心就像窗台风铃被风吹得团团乱转，冰雹铃黑雨冰雹铃黑雨冰雹铃都在窗帘后面，冰雹铃黑雨冰雹铃黑雨冰雹铃偷看 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啊，世界杯的比赛的赛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晚上8点呢，将会迎来丹麦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23点呢是法国对阵秘鲁；还有在明天的凌晨2点，就是大家很期待的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 为什么我记得是8点法国对秘鲁呢？ 啊，是吗？ 啊，秘鲁。 是吗？ 对啊。 真的吗？ 到时候确定一下吧，好不好啊？就是一定要准确的给大家播报这个消息哈。另外，其实大家可以，好像那个回复还在吧，就回赛程两个字。 对，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张赛程表，包括现在回复下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俩刚才在直播间的样子。 这个有点大家分不清楚到底发什么。 哦， 对，下至那个我们待会儿再提醒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比赛的情况我们已经预告过了啊，稍后我们再确认一下，再精准播报一次。不过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也就是真的是非常期待了哈，就是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打造的史诗级舞台作品，就是刚刚我们说了《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 对，时间呢会在8月1号到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让大家体验一场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感官。而且完美的舞台呈现，让大家会有一种犹如身临其境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一票难求的演出，最近就确实非常有热度哈。我们每天都会送2张票给一位朋友，所以大家今天也来试试看，说不定就是你的。夏至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今天都把墨镜带到了直播间，所以刚才也突然觉得自己有种当嘉宾的感觉啊。 今天太阳太大了， 发夏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照片了。 天的云爱和群，只留下几多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再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的没有你？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遇见你。几多消息，不想要靠近，不想要休息，不再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没有你？谁 天气来自维连。我觉得有些朋友特别的关注我们啊，就看了照片之后也得评论一下。 说什么？ 迪士尼经典美女。 突然之间觉得我们的听友都好友善啊， 是不是啊？但有些人这个就是过来参与我们的福利啊，就是说的话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拒绝，至少让我没有办法拒绝。 是， 比如说发了一个这个阿凡达的关键词加手机号，中间还加一句英格兰是冠军，支持一下自己的球队。 对， 同时最后一句话让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拒绝。老白，你踢球的风格比凯恩强。哈利凯恩， 好啊，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索票的方式了吧？ 对啊。老白你比梅西强，老白你比 C 罗强。 我还是比较期待今晚梅西的表现的 啊。 明天凌晨两点确切的时间， 时间还说对了还。好好好，我们再来除了足球之外说点别的啊，比如说我们一到这个星期三星期四呢，总会推荐一些好书。我们先来推荐一个东野圭吾的小说，叫谁杀了他，本月最新。嗨，你先别让我先说完啊。这是他1996年的旧作啊，当时好像12年有一个中文版。 其实他最大特点就是一直在尝试这个推理小说的不同写法，而且这本书据说他的写法大有不同，因为他自己认为说能让读者在阅读当中自行推理小说才叫推理小说。 哦，所以有些颠覆那种就什么结尾处点名凶手的常识，就是大家可能要自己根据材料去推理啊，这还是有点意思的。 所以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啊，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呢，不要搜索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因为大家写的都是自己的推理，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 对，再来看另外一个芬兰设计师叫做罗丽娜科尔霍宁创造的新书，叫《芬兰人的噩梦》，也是本月出版的新书。 这本书原本是在 ins 上特别的火的一个漫画集，它是用这个简笔画和少量的配文描写了这个典型的芬兰人的噩梦。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芬兰人了，可能我们身边很多的上班族都有相同体验，比如说拦错了巴士又不好意思不上车，或者说电梯里只有你自己和一个陌生人， 对，感觉 很尴尬， 对 不对？你想尝尝一些免费的样品啊，又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呢？ 走来走在故意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啊， 或者说你在求职的时候不得不为自己说一些好话啊，同事找你闲聊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我很忙假装很忙的样子。看完这些社交恐惧症的相关表现，很多读者和网友都表示说怀疑自己心里住了一个芬兰人。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可能还不足够啊。常常说我们最了解的人是自己，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可能最不了解的人就是自己。 对，尤其是他其中提到那几点我觉得还挺尴尬的，比如说在电梯里你碰到了一个似曾相识但又不太认识的人，怎么办？打不打招呼呢？ 我觉得最尴尬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吧，就是这个电梯里的人可能他是你曾经很熟悉的一个人，可是他却是一个陌生人。哎呀，这个场景想想是不是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接唱， 爱过 接唱， 爱过。 我们说的是几首歌？ 好了，我们要说的是 Elva 的这首吻。 好，刚说完电梯里面有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放这首歌。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来听一首 Elva 不太会经常被播放的歌，叫吻。这里是娱乐最王牌，除了足球音乐还有很多啊。 时间能把我们的思念稀释了，从此以后互不相干，各自爱着别的人，只要不遇见忽然下雨的清晨，在起床的时候会莫名的失神， 不住会问，说好决定要努力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你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往事留在风中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向前走啊。因为其实时间一分一秒的往前过啊，世界杯的小组赛也正在进行中。这样的话呢，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大家很关注的球队啊，比如说法国队，比如说呢就是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是吧？ 对，看看究竟是否能够最终出现呢。 嗯，不知道该怎么接，看看能否到底能否出现呢？你是说法国队、阿根廷能否出现吗？ 就是阿根廷吗？因为我今天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说，如果要是这次打成平局的话，是有望出现，是不是？ 哎，对，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蒙对了。 所以说，其实光靠一个梅西还是势单力薄啊，就是必须得要求像这个梅东啊、梅南啊、梅北，能不能站出来？ 搁浅了，沉默了，也挥手了。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相对比较欢快的歌，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夏至的节气，注意防暑降温。 Stay alive。 如果你回复“夏至”两个字，会收到我们今天很尴尬的墨镜照。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洁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今天下班，你心情还好吗？ 戴墨镜就是为了配合这首歌。说这哥俩真帅，看了照片以后 够了， 如此表示，谢谢你的评价啊。 这其实能在这个缝隙当中，还是细节洞察出来我是一位女性了啊。 啊， 就戴的这个墨镜的款式不太一样。 你解释这么一句，充分展现了你的不自信呢、啊。什么声音乱入？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女生头发越卷越短的话，可能会分辨不出来她的性别，尤其戴着一顶帽子，完了。 这个我们这个老朋友葛律师，你也是够了，有能耐把眼睛摘了。就是有时候输入法或者是这个打字打错了是很尴尬的。 对，比如说打下去的时候打成嗯。 他本来想打眼镜的，打成了眼睛，有能耐把眼睛摘，吓唬谁呢你？你想说辣眼睛就直说。 可能就是为了遮挡一下昨天晚上看球熬夜的那个黑眼圈。 熊猫眼啊。那经典的歌是来自 Bee Gees 带来的一首。 Sing Like。啊啊啊！你哪疼吗？ 等来，啊啊啊啊！进广告。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景丽家逢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2000立减5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本市转为多云见阴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南部地区将率先出现雷阵雨，等到明天白天，降雨天气扩展到全市范围。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户外活动不利，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大部分时间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周卫平创作的歌词作品《北京创业故事》。创业北京，精彩每一场路演，不管多么艰辛，圆梦不能去拖延。同百尺竿头的北京携手改变，再也不会肤浅在舍得之间。创业北京，一路风光。创业北京，与更好的自己遇见。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有声版歌词朗诵。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好莱坞越狱动作巨制金蝉脱壳2今天发布同名推广曲 MV 及海报，实力唱将苏诗丁和张赫宣联手献唱。这首歌正是片中布雷斯林率领群雄越狱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在经历的监牢中，他们由低谷逐渐振作，最终拿出了最佳状态，绝地反击。影片将于6月29号正式上映，目前预售已经火爆开启。

爱上，来自小雨，很好听的一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谢谢，觉得我一唱歌就会想到白展堂的一些朋友啊，谢谢啊。 弹幕现在一大波正在袭来。 你是不是我的火？你要是我的火， 我可能要起身先走了。 最近看球就有点好像啊，看出一些问题来。对，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劝一下你，还是别去看球了吧。 抱歉抱歉啊，今天这个球还是得看的哈。 嗯。 而但是我可能更期待是 秋天 德国的比赛。 嗯。 阿根廷的比赛，因为明天凌晨太晚了，未必啊，会看到时候能不能撑得住。那还有一场呢，其实我觉得时间那个点呢是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星期天会有一场英格兰对巴拿马的小组赛，我觉得对于英格兰球迷而言呢，可能会是非常棒的一个观赛的体验。 哎呦，那么问题来了，世界杯王牌盛宴周天约吗？ 啊，真的是，我们答应好了，就是对于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我们 FM 九七四的各位听友，我们绝不只是说说那么简单， 是 啊，砍一砍那么简单， 对， 啊，对不对？ 有句话怎么说来？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啊，哎，这个星期天我们组团来约球，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这次的王牌嘉年华， 对， 有很多的玩法，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对，其实呢，就是早安音乐秀会带一些听友啊，我们也会啊，嗯，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个嘉年华。然后会现场有一些游戏 PK 啊，我们会两队 PK 组局开玩，同时呢也会现场呢会有这个拉拉队 宝贝 啊，拉拉队，哎呀厉害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友啊，就受邀请的听友，大家可以享用世界杯的王牌套餐。 嗯，重点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还有一场这个啤酒大战。 嗯， 所以这两天就要练一下这个酒量了，是不是？ 到底怎么来参与呢？就是昨天已经说过了，我们的系列活动啊，第一场我们是放在了大兴区啊，嗯，就是在亦庄开发区，所以呢，大家记住地点。除了我们联络到的这些受邀请的朋友之外呢，大家可以自行前往，早点去占座。那么想要去成为我们的受邀听友的方式呢，只要回复亦庄两个字就可以了，对不对？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场可能还重点考虑，就是说家里的比较近的啊，住在亦庄的或者离亦庄不远的朋友啊，这样其实，大家报名以后呢，参与度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抓紧时间奔走相告，广而告知一下。 对对对对对啊，那就等待着大家的微信了，只要发亦庄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第一场，九七四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活动是在大兴区亦庄文化园东路六号的创意生活广场。这个北一门， 顺便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这次游戏环节比较多哦， 嗯， 所以这两天抓紧时间，有时间就去洗洗脑，洗洗耳。 期待着大家，或者说期待着见到你们。 嗯， 可以和你们一起喝啤酒的那个样子，我已经想到了哈。 2018年6月24号，就是这个星期天，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我们娱乐总台邀请大家一起去看啊。 对， 尤其是家住在亦庄啊大兴区的朋友们，如果离得近，可以考虑参与我们的活动哦。 对，我们在现场会期待 beautiful 的你们，还有 beautiful 的足球宝贝们。 对，对，就是有免费的大餐啊，一吃，然后一边看球，一边吃一边喝，感觉 太畅快了。 就该，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就是特俗的歌。 朋友的酒吗？ 没有， 那 更早的一首。我美了美了美了 我们的这个搭档友情可能要到此为止了。 对，我觉得我可能也差不多要把墨镜再戴起来了啊。好，大家其实可以发亦庄两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参与我们的报名， 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丁林杰。 嗯，你发送了这个关键词才有可能就是受邀哎来享受免费的大餐啊。 对，有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不来北边啊， 有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看艾科最近的这个新的发现是什么。 今天既然是夏至，我们就去冷嗖嗖一下 啊。你确定要冷一下吗？ 嗯，去一趟冰岛吧。 好，在哪里？ 有找到吗？ 是这个吗？ 嗯， 到底是冰岛在哪里？ 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这两天大家对于这段台词应该不会陌生。 内心那与生俱来的力量，要我奋起勇敢前行。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 欢迎继续回来，刚才听到的就是出自风靡朋友圈的某广告，现在很多人叫他梅西荒。还记得当时的战况吗？冰岛守门员哈尔多松扑出梅西点球，震惊了所有球迷。门将这一扑把自己给扑火了，随后呢，他的专职工作引发了一阵热议，原来他是位导演。其实除了他之外呢，冰岛的其他球员基本都是业余踢球的，有牙医、律师、工人等等，让世界对于这支冰岛国家队充满了好奇。据说啊，他在去踢职业比赛之前，公司还许诺给他保留职位，如果踢不好的话还可以继续回来上班。没想到他这一踢却历史性的刷进了世界杯，由此可见哈尔多松对于广告工作的恐惧啊，让他直接战胜了梅西。那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感觉国足可以来广告公司招人了。当然话说回来啊，球员不是超人，每一场比赛没有彩排都是现场 live show， 所以呢，明天凌晨2点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还是期待出现。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是阿根廷、巴西还是德国男模，都让大家心头一紧，但是不要灰心，广告合作就找娱乐最王牌，品质保证，效果看得见。 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 要梅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啊，希望他能够 冰岛的风景不错啊， 对，更出色的发挥。对，我们到底想说什么，这一段内容实在是重点就是说娱乐做王牌广告合作。请咨询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 对、啊、至少就是世界杯让大家凉凉了，我们不会让大家凉凉的。 是是是啊，我们当然要就保持热度，因为马上要见面了嘛，所以、别忘了住在亦庄的或者在附近比较近的能去的朋友，别忘了发这个亦庄两个字加手机号来报名啊。 同时我们要纠正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刚才这个王牌新发现当中提到了冰岛的其他球员有各个行业的，其实他们也是职业选手。 对，因为其实你看之前一直说啊，人这个是要不是导演要不是牙医什么的哈、啊、大家就中国球迷就会觉得触动了我们这个萌点啊、就说啊，你看人兼职踢球都能踢进世界杯啊，就好励志啊。但其实这些球员大多都是职业球员，而且都在一些大的联赛效力啊。 嗯，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像导演或者牙医这样的第二职业呢？其实是源自于他们血液当中的一种精神。 对 对， 维京精神。 对，就是务实啊，因为天太冷了， 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气候就始终提醒着冰岛人要对未来做好准备。 哦，所以呢，冰岛的球员都很清楚，说职业足球生涯都很短暂，而他们对发展第二职业这件事情是敞开大门的，时刻准备着回归正常的生活。而这样，当他们离开赛场之后，都能够迅速开始性生活。 对， 这个远见 我觉得不错。而且冰岛足球短短十年，从世界排名100多位一下升到了第22位。你想想，这是一个靠近北极圈然后连草坪都没有的国家，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据相关专家说，2000年冰岛开始大规模的在地下室内建设这个人造的草坪操场，然后呢，并且从一线队到青年队给各个俱乐部都配备了大量的欧足联持证的教练。 嗯，就是小的球员从小就可以接受科学的足球训练。尽管只有全国有100多名这个100名的职业球员，但是也不妨碍人家踢进世界杯。 加油！ 所以话说回来，好像我们还是触发了萌点。 冰岛的风景还是挺美的。 这首歌就有特别明显的冰岛的氛围，这首歌就是一首用冰岛语来演唱的歌曲哈、啊，然后整首歌都有那种很肃杀的、很冷的那种状态和气息。 来感受一下冰岛的氛围吧。 夏至这一天听这么冷的歌， 等器官小一点， 对，真的是好像有空调的效果。有的音乐真的是也会有温度的，比如这首歌，就很凉。 突然今天这一天夏至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和凉面最搭配。 我特别喜欢这个编曲，因为好像还真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做出这样的编曲， 听起来就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对于音乐来说，或者对于足球来说，创造其实都很重要。 是， 比如说一种全新的技战术方式，或者说一种全新的打法，包括音乐其实也是如此，不能永远是守着老本啊，对吧？但是其实现在有些节目，比如说像《中国新歌声》这个节目啊， 对， 好像 昨天开录了。 我总觉得说消耗老歌有点多，但是他们的导师阵容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除了周杰伦之外，现在三个导师分别是谁呢？是庾澄庆，然后有谢霆锋和李健。 哎呦，这几位导师呢，第一次集体亮相也是火花四溅，而且两位新导师分别给周杰伦和哈林准备了礼物。 哦， 谢霆锋送给周杰伦的是一杯奶茶。而李健送给哈林的是保温杯， 里面有没有枸杞不知道。 中年了吗？ 好，除了这个导师的阵容变化呢，其实转椅和赛制也有改变。比如说之前是那个，就是好像从半空中，然后要就是 魔镜转椅。 对，现在全新的是魔镜转椅。 哦， 之前那个好像急流勇进，那个什么的，对对， 有冲刺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那个以前好像学员上台唱歌，椅子是背对学员的，是吧？ 对对对，学员看不见导师的表情，而这一次呢，这个学员上台前就会提前选出心目当中首选导师。 嗯， 而在演唱的时候，据说啊，所选导师的表情会实时投射在这个魔镜上。 哦， 你就是可以让学员清晰的看见。 好吧，这个赛制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反正马上就要播出了，7月份啊，它的影响力可能还真是比不上刚刚出现的那个时候那个状态。 对，所以就是说还是很遗憾，像中国好歌曲这样以原创歌曲为主的节目怎么就不火了呢？ 有些遗憾，不是不火了，就没做了、 对， 遗憾啊。中国新歌声的影响力确实下降了，然后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先问问你，你还记得去年的冠军是谁吗？ 还真不记得了。 就真的不记得了，对不对？ 对，好像这种记忆在脑海当中很短暂的停留。 嗯，所以可能我们的关注点呢就会变成比如导师， 是， 对，李健哈、我们来听听看李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我愿人长久》。

球，王子终于和他相拥左右，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生死没鸳鸯。嘿呦，是谁为你而死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哦哦哦哦哦。 就是当时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那么像球迷的球迷歌的那种编曲，却是一首爱情歌曲。你可以送给中国足球，对不对？ 为什么呢？ 是谁为你而厮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挺合适的， 对、特别契合。 童话生死恋来自花儿乐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 PK 单元，来自我们的娱乐座王牌的白给一百块的现金奖励重新回到了一百。 对，我们要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吗？就是两人在线接力猜词，一人一题，接力提问，我们只会回答是或者不是，谁先猜中谜底就会获得我们这100块钱奖金。 对，我们会给一个提示的关键词，两个人要试着逐渐的缩小范围。 我们要先请他们登场吗？ 有请两位选手登场。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好的，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就是我们的世界杯的特别的策划了。对， 希望大家就能够在这个被选中的时候，尤其是早间那些朋友啊，被选中的时候就在这一整天帮自己列一个词条出来， 对， 比如说筛选一个门类啊之类的， 了解，至少先了解一下规则嘛，对不对？昨天呢，我们这位这个早安音乐秀选派的这个选手啊，叫 仲秋， 仲秋。那昨天呢，好像因为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参与挑战。而我们应战的就是我们的娱乐座王牌刚刚选出的这位朋友，他叫齐芳草，是不是？ 是， 冉冉齐芳草， 因为眼睛看不太清楚。 好吧， 他有在线上了吗？ 来，我们请二位出来打个招呼。 Hello，Hello， 两位好。 Hello，Hello，Hello， 老白。 哎呦，两位女生哎， 今天这个挑战有意思了。我们先请仲秋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Hello，Hello， 大家好，老白哥好。 你好，你好。然后我们冉冉，冉冉齐芳草跟我们说句话。 老白好，艾科好，大家好。 哇哦，加油两位。 你俩今天准备好了吗？ 先问一下两位都支持什么球队啊？仲秋你支持哪支球队啊？ 我德国男模队。 果然是 跟艾科是一个路子的。 对，我不是在一开始就人设是支持冰岛队吗？ 冰岛职业队。好，那芳草呢？ 巴西。 这是巴西队。哎，你是支持内马尔还是支持外马尔？ 虽然我不看球，但你别蒙我。 OK， 看看两位今天能不能猜对我们今天这个答案是什么啊？接下来的规则要再给你们讲一遍吗？ 可以不猜球星吗？ 什么？ 还有商量的？可以不猜球星吗？ 好， 今天猜的可能和球星没有那么多的关联。 好吧，那他说不猜球星了怎么办？那你来出。 好， 好，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关键词是俄罗斯。 好，开始吧。 哦，跟世界杯跟足球有关系吗？ 有。 啊？ 啊，有啊。 算有吧。 对啊。 是。继续。 是球员吗？ 不是。 是电视之星那个足球吗？ 不是。哎呦，厉害了！继续，不是足球。 是俄罗斯世界杯比赛的相关的吗？ 是俄罗斯相关的，不是比赛相关的。继续。 是城市名称吗？ 不是。 是明星吗？ 不是。 是总统普京吗？ 不是。继续。没关系，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物品吗？ 是。 缩小范围了，已经缩小范围了。加油！ 是那个吉祥物的，是那个吉祥物吗？ 不是，不是。 哎，要友情提示一下吗？ 哇，已经有人猜中了！哇，我们老有一些场外观众都特别 厉 害。 这怎么？ 你们两个人继续啊！别，快！ 缩小范围一下吧，食物门类 是消耗品吗？ 消耗品是，算是 食物门类的哦。 嗯， 是啤酒吗？ 是上一个答案，上一个问题是谁问的？ 我问的，是啤酒吗？ 不是，下一位。 是水果吗？ 不是，我着急。 是小龙虾吗？ 不是，我着急啊，这已经接近了。 俄罗斯 油。下一位，下一位。 油是。吃面包吗？ 不是， 不是， 快七秒，七秒钟，七秒钟，他九九就七秒钟。哎呀，遗憾 了，都已经透露了。 刚才说到啤酒的时候，我说不是，我就是当时心头一紧，我说哦，马上就要出现正确答案了。 是， 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伏特加。 伏特加。 就是因为很多女生猜不出来那些球星，然后我们就善意的说，能不能猜一个周边的，让大家猜一猜。 哎呀， 没想到这个好像难了一点点啊。 你知道我现在心 好难， 好伤心啊！ 不难，不难，其实不难。我家 其实不难。什么？为什么不难？为什么？ 因为我家就是俄罗斯边境的。 哦，是吗？ 那为什么猜不出？ 哎呀，你是哪儿人？你是哪儿？你住哪儿？ 黑河。 黑河的？那你怎么能不知道这个答案呢？ 可能 没想到， 猜到啤酒之后就被忽略了。 哎，不会，你不会也会说俄语吧？ 啊，不太会， 不太会。好吧，我们今天的比赛还是很激烈的。同时，谢谢两位女生今天的精彩的表现，谢谢二位。 谢谢，当然我们还是会有99小红包以资鼓励哦。 好，谢谢仲秋，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冉冉、齐芳草两位好朋友，两位这个美女，谢谢你们，也祝你们世界杯期间能够继续感受足球带来的快乐，无论是从哪个方面，好吗？ 好的，谢谢， 谢谢二位，拜拜。说这个跟足球没关系吧？ 就是你可以看球的时候边喝着伏特加边看球啊。 那你还看得下去吗？看了5分钟，10分钟之后 高了、 啊，这位球迷晕过去了啊， 倒下了， 醉了啊。轻飘在窗前。有人说刚才说啤酒应该是对的，怎么能是对的？他不是一种说问我是啤酒吗？我说不是啊。 那酒的门类应该分为？ 到时候他如果问我是酒吗？我肯定会说 是。 是 的， 对。 对 啊，这个游戏可能我们进行过几轮之后大家越来越熟悉了，欢迎大家来挑战报名。 对，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有可能我们每天出的这个关键词和当天的球赛有关呢、哦、 嗯。哎，对了，我突然其实想到，比如说像安迪这种、嗯，就是在两个人都还没有猜对的时候，然后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应该 场外的观众也会第一个发来，也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红包鼓励一下，好不好、嗯、 加油啊。明天 好，谢谢今天的仲秋，谢谢我们的这位冉冉、齐芳草二位女生，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一起去回顾一下那些精彩的世界杯的比赛的瞬间、 嗯、 来自我们娱乐做王牌的特别策划。娱乐做王牌世界杯特别企划王牌盛宴，带你重温世界杯经典瞬间。经典比赛闪耀时刻，重温经典足球记忆，就在娱乐最王牌。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渐入佳境，我们的娱乐总排会继续在今天和你一起回顾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比赛，并送上事实好歌。当问起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的球队的时候，很多意大利的球迷会带着心痛的感觉调侃说：“意大利队。”好吧，尽管没有意大利的世界杯让人遗憾，但是经典最灿烂的记忆却一直存在着。而意大利队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曾经四次捧起大力神杯的球队，最近的一次出现在2006年。好吧，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6年，有可能你还是一脸青涩模样的那个夏天。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第18届的世界杯的决赛就在德国的柏林奥林匹克球场打响了，意大利对阵法国。在两队此前32次的交锋当中，意大利队17胜8平7负，但是从1986年的八分之一决赛输给法国之后，法国就在各项赛事中对意大利保持不败。对于喜欢意大利足球的朋友来说，最难过的记忆要数1998年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被法国队点球淘汰。之后在2000年的欧洲杯，意大利距离胜利只剩17秒的时候，又是被追平了比分，最后特雷泽盖金球制胜，战胜了意大利队。而时间回到了2006年的夏天，当时有7万多球迷涌入了奥林匹克球场，而电视直播的收看人数则是超过了10亿。这场经典的比赛就此开始了。开场不久，法国队任意球长传，亨利在左侧头球摆渡，而马卢达则是左肋转身切入禁区，突破了卡纳瓦罗和马特拉齐的包夹，造成了马特拉齐的犯规。阿根廷的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而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巨星也是艺术足球大师齐达内操刀右脚冷静打出勺子，球经过反弹之后打在横梁上，然后呢最后被布冯得到了，但是球此前已经越界，法国在第7分钟就取得了领先。第19分钟，卡姆拉内西赢得了右侧的角球，他原本打算自己来开球，但是随后让给了皮尔洛，皮尔洛开出了落点准确的弧线球，而马特拉齐后点力压维拉，在门前的6米处头球顶进大门。而意大利队在这个时候1-1追平了比分，而马特拉齐将功补过。90分钟之内，双方打成了平局，平分秋色，只能进入加时赛。而在加时赛的第109分钟，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马特拉齐在后场盯防齐达内，两个人似乎发生了一些争执，而齐达内丧失了冷静，突然将头部顶在了马特拉齐的胸口上，而马特拉齐应声倒地，显得痛苦万分。而马特拉齐堪比奥斯卡影帝的经典出演，也让主裁判暂停了比赛。同时，球场的大屏幕播放了慢镜头，而主裁判终于亮出了红牌。这样的话，本届世界杯的第28张红牌直接终结了齐达内的职业生涯，也让很多喜欢齐祖的球迷伤心落泪。120分钟的比赛结束，世界杯的决赛史上第2次出现点球大战，法国队的几名点球手已经不在场上了。最终，意大利队以5-3点球战胜了法国队，同时也终结了此前3次世界杯点球终战的告负的宿命。意大利的蓝色成为了胜利的颜色。对于意大利球迷来说，他们记住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灿烂的决赛的瞬间，还有意大利队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时候，黄健翔怒吼的声音仿佛还清晰如昨：“点球，点球！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你看，这些回忆是不是还如此的清晰呢？而法国队的球迷是不是也在多年之后，终于对马特拉齐有一些释怀了？时光总是匆匆而去，所幸我们还有这些记忆以及音乐可以一直留在心底。于是，当耳边再次响起这首歌的时候，你又会想起什么呢？是当时你青涩的模样，还是陪你一起看球的兄弟，又或者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好了，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曲，给那样的一个夏天，给你，给所有有关于足球的精彩回忆。 my destiny. Forever we'll recall this day. And never let the glory fade.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这样子的歌曲似乎又把我们拉回到了2006年那个夏天， 特别庄严的感觉。 对，我清晰的记得那一晚就是熬了一整晚，然后看到那个决赛啊，出来的时候天都亮了， 眼睛也黑了。 对，当时是也是我才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呢，在上海工作， 真的回忆满满。 哎呀，真的是现在我们又有一起保存回忆的机会了，大家一起去看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好不好？ 周天呢，我们在亦庄等着你们。 对，亦庄文化园东路那个就是亦庄创意生活广场，就是在北一门那边的那个花园等着大家，好吗？ 怎么报名？ 就是发亦庄两个字就可以了吧，应该。 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环节，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挑战，然后赢取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先别着急回答是或不是啊，要先听清楚我们的题啊。 也许就不太一样呢，今天的题。 好吧，我们来先听前奏好不好？来，三二一。问题还没出，先别着急啊。好了，接下来可以抛出问题了。 请问崔健的这首《花房姑娘》当中有大海这个词儿吗？ 对，有还是没有，可以赶紧把答案不用加手机号直接发到我们的白街 FM 就好了。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迈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迈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有感情。在我心里面。

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本市转为多云见阴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南部地区将率先出现雷阵雨，等到明天白天，降雨天气扩展到全市范围。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户外活动不利，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大部分时间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6月28号到7月3号，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的第四轮演出。在本轮演出中，著名指挥家张贤将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为观众带来剧中风格鲜明、色彩浓郁的管弦乐与合唱段落。再来关注6月25号凌晨2点到4点，北京音乐广播将为您现场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音乐会将为观众呈现大自然中的音乐，主要曲目为格诗温的古巴序曲、法国作曲家佛雷的帕凡舞曲、康特卢布的奥菲涅山区组曲中的几首自然风民谣歌曲和雷斯庇基交响诗、罗马的松树、哈恰图良加雅涅舞曲等丰富多彩的曲目。最后我们来看由朱正廷、范丞丞、黄明昊、毕文君、丁泽仁、李全哲、黄新纯组成的月华妻子 NEXT 今天正式发布了首张音乐专辑 The First， 主打歌 Wait a Minute MV 于中午12点全网曝光。这首歌侵略性的饶舌和有着明确记忆点的 Hawk 赋予了整首歌曲独特的艺术色彩，极具辨识度。而区别于 Wait a Minute 燃炸的节奏和洗脑的旋律，另一首歌曲 For You 则是一首温暖舒缓的浪漫情歌，细腻温柔的声线搭配柔美的钢琴伴奏和动听的旋律，为这首歌曲填充了满满的柔情和感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包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机场华谊桥到尾沟路段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 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吧，又是热闹了半天之后呢，我们相对平静的时光在18:35，我们一起来音乐素描，然后描述一些有关于一首歌的故事啊。 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很熟悉，来自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呢，它叫为什么？他说6月20号，我21点下班，他21:30下班。他为弥补白天没怎么联系，打了2个小时的电话。本来是愉快的聊天，我忍不住问了：“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又渣又让我心疼。我聊到后面，哽咽地回复他：“我未来希望有你，但当我撑不住的时候，请你给我一点信心。”话未尽，已哽咽地说不出话了。 我爱我的耳朵讲的这个故事是有关于这首歌的。第一次婚变前后，为了躲避狗仔队，滚石唱片替李宗盛在东京租了一间半山的小屋。透过窗外引发的想象，李宗盛写了2首歌，一首就是《领悟》，而另一首则是他自己挺喜欢的这首《寂寞的恋人》呢。纵然吞下寂寞的恋人呢，试着辛苦的去了解，终于也要发现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让我们片刻安静，沉浸在这首歌的情绪里。寂寞的恋人啊，莫文蔚。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太亮了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太正常。是输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事件，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又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真相。 少见。 寂寞的恋人啊，来自于莫文蔚。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啦。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主播私房歌。 今天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我来推荐、 嗯、 来自哥哥张国荣，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何去何从，而且也是出自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作品阿飞正传当中的主题曲。嗯，希望这首歌曲能勾起你的片段回忆。出现画面了是吧？ 对，会有一些画面感，可能更方便你听这首歌的体验啊，或者更有一个好的体验。 对，可能每个人的体验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脑海当中浮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穿着一个短裤、沙滩裤，然后一个宽松的背心啊，很舒适的摇摆。 嗯嗯，好，继续推荐另外一首歌给我们吧。 这首歌是我连续三天一直想推荐，但是都没有推荐出来，来自张震岳和 MC Hot Dog 的一首歌曲，叫做《离开》，特别喜欢，而且大家。稍后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稍作修饰的 clean 版本。 对，你是要把这首歌送给梅西吗？ 离开吗？ 我忘了怎么沟通，甚至忘了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对着电脑而昼夜开始颠倒，我活在视窗里仿佛永远不会变老，我不需要痔疮，只是屁股偶尔会长痔疮，滑鼠是我的翅膀，在虚拟的世界里我戴上面具，在数不尽的日夜里我像是编剧在 read the word， 我用真名说假的话 another word， 我用假名说真的话用点疑惑，我也开始变得有点挣扎，在我的两个世界里分不清真假，我对着键盘敲打，你也是这样吗？我故作潇洒，你也寂寞吗？一起数落这个世界，是我们活该吗？既然已经离开了，那就一起骂。 我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到底会如何？ 是个凡人，我不坚强，我没有余情，偶尔夜晚会留下莫名的泪水。住在拥挤的城市里，却迷失在人群，而我伟大的目标又是在哪里？而我的骄傲，我的信心都一看不清，还有谁会指引我前面的道路？ 真实的自己，这过程或许有点痛，这节奏太紧绷，没过门有点重，我的脸有点臭，我的头开始空，我一直坐到电脑前到早上就点钟。太多的部落格，太多的密码，哦，我的世界变得如此复杂，新闻的来源都是网友说的话， 但我离不开他，离不开八卦，像个小呆瓜，还以为自己头脑发达， 我只是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他是我出口的门，陪我看世界有多大。太多的过客，太多的陌生人，太多的部落客，我爱上陌生人，又或者我对他们比家人还真诚，已经离不开了，当我打开了这个门。 也许我应该看透世界上每一件事，感觉不清楚是我太在乎自己。当太阳的光慢慢踏进凌乱房间里，右手在尽头，我好想要快点飞起来，可以飞越我想要到达的地方。 好吧，这首歌来自于 MC 哈藏和张震岳，他们俩总是绑一块儿啊， 叫做离开，节奏是让人超然的感觉、而其实整首歌曲就是在说让大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 对，而不要被、而且不要被这个网络啊， 互联网绑架、 就是、对对对，就是要有自己的，你要有自己的态度，或者说自己的观点等等等等吧。现在是18:47，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音乐，除了足球之外，还有我们的认真挑选的主播私房歌啊。 像后续你要推荐两首歌曲， 对，然后也请大家来密切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策划的我们的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会邀请很多的朋友到不同的地方跟我们一起去看球，然后呢喝啤酒。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杰。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看看今天我推荐什么。 主播私房歌， 对，其实没有有意识的，就是刚才提到李宗盛的时候，马上要放林忆莲的歌哈、只不过今天刚好选到了这一首。有些歌呢是属于你听到之后，总会有莫名的情绪会流淌的，就是好像它会有一些的编曲的方式触动你的泪点。接下来这首就是我不能忘记你，林忆莲。 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终章不敢来 我不能忘记你。 场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 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喂，你听多了呀，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的主播私房哥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要说回足球的话题了。对，就是我觉得有足球的这个夏天，无论是真的球迷啊，会很开心的去看球啊，或者说哪怕是凑个热度，也可能会觉得说，哎，生活好像变得丰富了很多。 对，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各位朋友，尤其是在亦庄生活的各位朋友们，回复亦庄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周天的球赛当中。 对，这周日的这周天参加到球赛里面嘛， 去 俄罗斯嘛， 去看球赛。 对，我们一起看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然后呢，关键还是有免费的大餐啊，就是请大家来这个喝着啤酒，然后呢吃着烤串来看球。 我们就是这么大方。 对，好吧，我们的活动今天晚上也会有特别的推送到大家的手机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白杰 FM。 杨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首歌大概很适合送给阿根廷队啊，或者说送给其他的一些正在世界杯小组赛奋战的球队们。 Go big or go home。同时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啊， 明天见啦。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